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汹华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信念。 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 六百最七百，购车大放价，九九九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国儿童的第一死因呢是意外伤害，中国呢每年接近1000万的孩子受到意外伤害，其中呢重伤以及残疾者超过了100万，儿童死亡达到10万，平均每天呢死亡270余米。全国呢并没有惩罚因疏忽失责的监护人的先例，法律层面呢也是空白。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增设儿童监护疏忽罪。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近日，芜湖无线电管理处技术人员呢，在例行日常移动的无线电监测过程中，途经呢大公山路与花京南路的交叉口时，监测到一组未经审批的异常信号，确定为非法信号。侧向定位于城南的乐天玛特超市，芜湖无线电管理处及时呢与市国安局、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决定联合对该非法信号进行查处。生育呢不像自来水般可随意开关，少子化呢一旦成为常态，逆转呢极为困难。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林芝市鲁南景区管理会援藏干部黄细花呢日前也是提出建议，应全面开放生育，允许夫妻呢自己决定生孩子的数量。2012年呢，黄细花建议呢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至18周岁，当时呢被网友评价为雷人建议，但也有呢不少网友赞同他。黄细花呢今年将再次把这一建议带上会，他说呢我真的很希望这个建议被采纳。 这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单车。市民呢在路上骑着各种颜色的单车，背后的小黄车、小乘车们在各自领域也是持续交锋，共享单车领域的彩虹大战呢已见端倪，资本成了这场竞赛的重要推手。绿色的快兔骑背，蓝色的小明脚蓝，红色的 U-Bike， 白色的 Hello Bike， 在资本的助推之下呢，还有更多的钱和竞争对手加入了竞争。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呢，目前先告一段落，进入我们的音乐时段。这个早晨的第一首歌带来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作《凉凉》。看过《三生三世》的你，一定不会忘记这首歌。 许多年风干泪痕。 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听今天的歌呢，你可能会发现曲风有那么一点点古风的味道。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分享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古装传奇，到底有多少的主题曲和插曲你还记得。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正是出自现在的热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来自于张碧晨和杨宗纬的合作《凉凉》。其实啊，寒假刚完，又是一阵古装的乱战，古风盛行，因而呢，古装剧原声呢比时装是多出了许多的关注度。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从片尾曲到插曲再到主题曲，是按部就班的一一推出，成为了催生热度的砝码。纵观市面上的古装剧原声呢，是卡斯强大，原声的阵容也是包罗万象。三生三世呢，既有古风的歌手童真，也有近两年呢古装剧必不可少的张碧晨。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送上来自于三生三世当中的一首插曲，香香的就算没有如果，希望你会喜欢。 与你梦般的邂逅，让我忘了所有那一刻，你是否也心动？情窦的朦胧凝结在心头，轮回中辗转为你执着。我看见你在等我，流光溢彩的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999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东三环北路北向南，从北三环东路到白家庄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北四环中路到曙光西路有 5.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从花枝胡同到地安门西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西单北大街北向南，从前英子胡同到复兴门内大街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是4和9。 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到古装剧的插曲，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歌还是老的好。就如呢费玉清的这首《一剪梅》，1984年的《一剪梅》，费玉清的主题曲呢算是穿越时空了。虽然真情像草原辽阔这样的开头有点主旋律的感觉，但是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以后呢就有了一点失业了。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让人是身临其境。那个年代最好的当然除了《一剪梅》之外，还有《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尘缘》。其实李健呢就在《我是歌手》上翻唱过，当然原唱呢是罗文。说实话，其实我也分不出来到底是罗文的版本更好呢，还是李健的版本更好。接下来这个主动权就交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也是有幸搜到了李健在《我是歌手》上的现场版，大家听一听，看看李健的版本你觉得怎么样呢？ 尘缘如梦，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雨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一身憔悴在风雨，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伴飘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 复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九十年代啊，算是港台啊古装剧的鼎盛时期了，主题曲呢也是一年年的脱离旧有的模式，包括今天的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有那么一点诗意和禅意，看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看包青天这首歌一旦唱起来，我总是忍不住啊跟着他一起哼唱两句，虽然当年呢总是被父母笑说是五音不全。好了，接下来也是圆当年大家看剧的一种梦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一听这首阿木版的《新鸳鸯蝴蝶梦》。 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还是要装作糊涂，至多至少能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还是要装作糊涂，至多至少能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

北京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二摄氏度，上海多云五到十一摄氏度，成都小雨七到十三摄氏度，天津多云一到十摄氏度，石家庄晴转多云一到十四摄氏度，保定多云零下二到十二摄氏度，涿州多云零下一到十二摄氏度，廊坊晴零下二到十摄氏度，宜宾小雨十到十五摄氏度，德阳小雨七到十二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预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下手机对于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举个例子，日前呢，杭州某街道就举办了爱情招聘会，有2000多名年轻的男女前来报道，其中呢85%都是90后，现场只有3对牵手成功，大部分的人呢还在低头玩手机。2个小时中呢，主持人更多的是说了10多遍的，谁在低头看手机，我们就要请他上台做游戏喽。其实我觉得呀，到底是手机重要，还是找个老婆或者是找个老公重要一些呢？ 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把握 青春年华。 古装剧里面的主题曲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定还有曾经我们的好伙伴还珠格格。其实很多人觉得在还珠格格时期呢，琼瑶阿姨的词反倒不如以前了，比如呢雨蝶里写着我向你飞，温柔的 J 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算是正常吧。但是到了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此刻呢你可以自动脑补一下蒙丹之言。缠缠绵绵这个梗呢，说实在的，琼瑶阿姨应该用过不止一两次了吧。再往后数呢，就是到了2000年的情深深雨蒙蒙了，比如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借用，感觉呢完全像是词语的堆砌，毫无美感。至此很多人感叹啊，琼瑶阿姨真的连歌词都失手了。但是我觉得反观那些年琼瑶阿姨留给我们的剧，还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接下来就继续听一听李翊君的这首雨蝶，让我们好好感受一下曾经的还珠格格时代吧。 Thank you.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999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开高速北向南，从京开路到蔡湖营南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丰台北路西向东，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立泽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三环北路南向北，从西三环中路到北三环西路有3.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是4和9。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营，我在听，你在吗？ 天手不曾放，颠覆风雪，漫漫风水路旁，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浓浓，贪欢一两天到哪里，已成像埋葬。登峰攀岭壮烈，日未曾狂傲，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身世无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放，颠覆风雪，漫漫风水路旁，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浓浓，贪欢一两天到哪里，已成像埋葬。登峰攀岭壮烈，日未曾狂傲，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身世无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放，颠覆风雪，漫漫风水路旁，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浓浓，贪欢一两天到哪里，已成像埋葬。登峰攀岭壮烈，日未曾狂傲，欺山赶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身世无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曾放，颠覆风雪，漫漫风水路旁，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浓浓，贪欢一两天到哪里，已成像埋葬。 那我们分享古装剧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也是快到尾声了，该送上我的大制作大手笔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天龙八部演乔峰的黄日华当年也是正值鼠年，所以呢他不再演虚竹了，把虚竹呢交给了正值青年的樊少华。主题曲呢则是由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周华健来演唱的这首《难念的经》，以此难度颇大的粤语歌呢证明他是港生港长的歌手。歌词的速度之快，我觉得唯有许志安的《敬意敬情敬爱又何用》可以与之相比。想想林夕的词当年也是让我们几经的琢磨几经的咀嚼才能感受到他歌词的用意，当然呢他的歌词也是暗合了当年千山万水纵横的意思。说到周华健，他的武侠情节何止这一首《难念的经》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正是他与齐豫的合作《天下有情人》，继续周华健的武侠情节。这个时段呢，其实我们盘点的一些古装剧都是年代有些颇老的了，大家不要着急，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更加年轻、更加时尚、又有小鲜肉的古装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怎么叫人死心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了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了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道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 5287-193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两会的安保工作，北京铁路警方呢强化了环京防线治安卡控，在北京站、北京西站等京津冀三地的辖区的重点车站，共设立了14个治安的检查站，筑牢环京外围的安全屏障，同时呢确保发往北京的货物行包做到件件安检，并粘贴安检标识。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免费厕纸呢被打包，有游客呢专门为了厕纸一天啊跑好几趟。近日呢，天坛公园厕纸频繁的被拿，引发了关注。目前呢，天坛公园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此事。天坛公园的党委书记董亚丽介绍说呢，公园呢是从2007年开始推出免费的厕纸服务，到现在呢已有10年了，目的是方便游客。但在措施实施之初呢，就存在过度使用的问题，员工劝阻呢也存在困难。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深圳2月呢全市共成交新房住宅804套，环比跌5成，同比跌85.1%，成交的均价为54778元每平米，环比微跌0.3%。业内人士表示呢，2月深圳的一手住宅的成交量接近2008年同期的低位水平，深圳楼市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大气十条。今年呢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收官之年，受异常的气候影响，再加之呢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去年冬天以来呢空气重污染是频发，无形中加大了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任务的完成难度。为此呢，环保部在京津冀积极山东、河南、山西6省的启动了为期1个月的2017第一季度空气质量监察，目前呢监察正在进行中。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胡歌的《风起时》，希望你会喜欢。 变幻风云几卷，乱世起青蓝，血仍烟，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挥剑诀别红颜，不一许余年，你却为豪气仍在冰心，是火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这个古装剧当中的经典歌曲。那么听到这首《风起时》，你一定想到了，没错，我们要先聊到的就是《琅琊榜》。《琅琊榜》当中呢，除了胡歌的这首《风起时》，靖王和霓凰公主呢也是有主题人物主题曲的，比如说王凯的《赤血长鹰》是一首血泪书，而刘涛的《红颜旧》呢则是霓凰公主运筹帷幄之外的女儿心事，《风起时》是梅长苏的角色心声，《碧血长枪》《昨日少年》《征途望断》《铁甲犹寒》。风起云散，与前两位一样不动声色，纵是无情也动人啊。接下来依旧动人的则是刘涛的《红颜旧》，看看霓凰公主的女儿心事也是颇有意思。 西风夜渡寒山，家国依稀残梦里，思君不见悲思绪，别离难忍忍别离，狼烟烽火何时休，陈王百口尽动，去一餐泪难堪，江山为了红颜旧，人别离，故人却又别离，同红颜难去，不知此心何寄，红颜旧，任凭都穿心意，回不变自己拥有。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较长时间拥堵的路段有京深线南向北京深路附近连续拥堵84分钟，拥堵距离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京藏高速辅路北向南，从玉清街到石板房南路辅路连续拥堵75公里，拥堵距离0.7公里，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莲花池西路西向东，从西四环中路辅路到岳家楼桥连续拥堵74公里，拥堵距离0.9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京开路到蔡侯营南路连续拥堵68分钟，拥堵距离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是4和9。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稍后更伟大的生命，杀是为了歌颂破茧的壮丽，是狼深邃眼睛孤独等待黎明。的过去分不清生死的差异，不带走喜悦或遗憾离开这里。我笑和月牙在交替，我穿越过几个世纪，只为你当花瓣在飘零，这悲凉的风景，长袖挥不去，一生刀光剑影。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 经注定这流离的宿命，我残破的羽翼，直到你，是你让我找回自己。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 古装剧中的歌曲呢，我们可以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胡歌的成名作内地仙侠算是祖师奶奶的剧了，就是《仙境奇侠传》，他直接用了《杀破狼》。其实《杀破狼》这首歌呢，与仙侠剧游戏通关般的这个梦幻剧情是非常的服帖。它里面的歌词呢，就写到：沉睡了千年的身体从腐朽的枯叶里苏醒，杀是为了歌颂破灭前的壮丽，夜是狼深邃的眼睛独自等待黎明。怎么听这个歌词，都有一种这个一派神秘次元的景象。其实说到底呢，可见原声的好坏都是在于它是否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剧情的需要吧。继续送上来自于《仙境奇侠传》中的歌曲郑中基的《答应不爱你》。 明明爱很清晰，却又接受分离，我只剩思念的千里，难过还来不及，爱早已融入呼吸，不存在的存在心底，虽然很努力练习着忘记，我的心却还没答应可以放弃了你，真的对不起，答应了你不再爱你，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明明爱清晰，却要接受分明，我只剩思念的千里，难过还来不及，就让爱融入空气，不存在的存在心里，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却又如何真的不爱你。 古装剧怎么能忘了我们的大制作呢？就是《甄嬛传》。《甄嬛传》嘛，总是带着一些学院派的古风。姚贝娜的声音呢，讲实话她并不适合古典，她是故意呢将声音放轻来将就，比如说《红颜劫》和《采莲》这样的歌曲。但是听久了，会有一种奇怪的荷尔蒙的现象，就是你会觉得姚贝娜的声音入耳即化。其实过去的不见得总是最好的，下一首流芳百世一定会有的。就如山影呢，在细节上下功夫出名，好东西啊好在哪里，大家真的是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好，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正是姚贝娜的这首《红颜劫》，希望你还记得她的声音。 斩断情丝，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定服庄东街到四惠枢纽东路有 4.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卢沟新桥到城内街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马甸桥北向南，从建安西路到德胜门外大街辅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玉泉路北向南，从卢谷路到莲石东路辅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南三环东路辅路东向西，从方庄路到方谷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是4和9。 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 Nico。 在三月，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来到了我们身边，但也是一位英雄要远离我们。没错，就是休·杰克曼，演绎了17年的《金刚狼》终结篇《木狼寻香》就要上映了。每个优秀的演员呢，都会从一个塑造优秀的角色而被大家记住。毫无疑问，休·杰克曼那个角色就是金刚狼。但在2000年前，杰克曼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形象总是风度翩翩，偶尔呢也出来卖卖萌。对于他来饰演这个狂躁、暴力、凶残的金刚狼，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个角色呢也仿佛是命中注定属于他一样。原本的最早的金刚狼的角色是另有其人，但在偏偏开拍前，原定的演员受伤了，于是呢这个角色就变成了休·杰克曼。而且他将这个角色演绎的由内至外，又由外而内，将金刚狼这个漫画角色注入了灵魂。 而金刚狼这个角色呢，可不是简简单单的靠着表情啊、形体动作啊就能塑造成功的。他不同于其他的 X 战警的成员，走的一开始就是狂野的路线，动不动啊叫露肉什么的。于是为了饰演这一角色，他从32岁到48岁，一坚持就是17年，而且呢只是为了一个角色。对于一个已经40多岁的男人，真的是不容易。修叔呢为了保持这身漂亮的肌肉，找来了一位猛男巨石强森做教练。而且除了执行严格的训练计划之外，他对于饮食呢也有着严格的控制。对于从小就爱吃甜食的他，为了塑造角色，这10多年前计划就没有吃过甜食和高脂肪的食品。他的魔鬼健身也保持了他多年的好身材，也助使他呢多次入选了全球最性感的男人，真正的展现了什么叫穿衣有型，脱衣有肉。为了营造肌肉上青筋暴起的视觉效果，他在开拍前呢会36小时不喝水，因为人体在脱水时呢，肌肉中的纤维就会一条一条的越发明显，他不喝水却洗冷水澡。为了更加贴近金刚狼这个随时可以打一天都不嫌累的猛男角色，他在拍摄期间呢每天都要洗冷水澡，同时呢忍住喷薄而出的嚎叫，压抑内心的愤怒，厚积薄发的狂怒。而且呢不光他坚持演这个角色长达17年，在戏中金刚狼呢也有长达100多年的年龄跨度，也多亏休杰克曼精湛的演技，展现出了不同时期的金刚狼，而使这个角色全方位的立体了。休杰克曼对于演戏，对于自己呢都有着严苛的要求，拒绝本可以用作替代的假肌肉，力求用自己的真实肌肉来展现角色。于是他坚持10年如一日的魔鬼健身，并按严格的计划服用蛋白粉，以至于达到他身体的承受极限。他表示，我已经不能再食用更多的蛋白粉了。所以呢，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塑造金刚狼这个角色。在他最近宣传金刚狼的时候，面对记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提问，休·杰克曼呢也并没有给出很绝对的答案。他说呢，我的风格就是当我接到一个很棒的剧本时，我总是会说没问题。在面对拍摄时，我的答案也总是没问题。但是天知道，我3年以后会怎么想，我只能说现在暂时不想演金刚狼。对于狼叔的回答，不禁让我们想到之前有关金刚狼和死代有望共同出演的传闻。鉴于死代获得巨大的成功，休杰克曼呢也曾无数次的开玩笑中提到这件事情。而且对于他来说，不演金刚狼并不意味着退休。杰克曼表示自己还会拍更多的电影，并且呢自己总是对自己的作品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样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突破。同时呢，杰克曼认为金刚狼还会继续他的传奇，也会有其他的演员出现接替自己的位置。 Take my hand, stay Joanne, heaven's not ready for you. Every part of my aching heart needs you. 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If you could, I know that you'd stay. We both know things don't work that way. I promised I wouldn't say goodbye.

丰台北路西向东，从丰台北路辅路到丽泽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东五环路南向北，从机场第二高速到环铁桥有4.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广安门内大街西向东，从广安门桥到教子胡同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是4和9。FM 999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今天是周一，开始一周的工作了，祝各位有一个好心情。FM 999一直陪您在路上。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大家早安，我是主播妮蔻。海 海豹还没有学会游泳，就在清醒的情况下被人活剥下皮毛。盗猎者呢，为了得到完整的犀牛角，砍下了犀牛半个头颅，他只能跪着死去。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今天，我们倡议不滥食、不购买、不污染、不破坏。为了人类的朋友，请珍惜那些动物们。 轻轻诉说，夜色多温柔。 恰恰呼吸，没有了力气。